犹太教和基督教，当然亦都是对梦非常重视。经书之中讲述一些先知亦都是通过梦境收取上帝的信息，传达给犹太人。而一些古代的皇帝发了一些奇怪的梦之后，亦都是需要一些先知向皇帝解释梦境，阐述国家命运。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十四，发梦。 好啦，呢节咧。好彩好多朋友可能都瞓咗㗎啦。 驚起有人煮緊宵夜。 你咁樣呢真係影響胃口。呢單嘢啊。 喂，你夢裏面。 即係商台除咗三姑之外呢，可能其實雲海都最鍾意講呢啲嘢嘅。 夢裏面你估冇人會夢過自己食咩呀？食啲呀？ 我真係未夢過自己食啲喎。你唔好话俾我听你有喎， 我冇， 咪就 系 咯， 我绝对冇。咪但系咧咁样噶，根据阿 David 嘅呢个讲法咧吓， 揸车嗰啲朋友小心啲啊，真系。 嗱，我想问你，唔好话梦食啲啦，有冇梦过啲咧？啲我有梦过，我有梦过，即系梦系。 我哋都系讲翻屎啦，不如可以讲粗口咁样。 屎吓，但咧佢话咧，原来如果梦到屎咧。又唔系一个衰嘅嘢嚟嘅， 系， 因为点解咧？佢梦到屎咧，通常系象征乜嘢咧？象征你嗰个时期咧，系有好运咧、运气啦，有财富啦， 吓， 系啊，同埋你表达咗你对呢啲财富嘅发现同埋欲望嘅，吓，好有趣哦！我冇谂过，原来即系屎可以到， 即系你 咪喺个 梦境入边跌咗落个化粪池，俾屎拥住，好嘢嚟嘅， 系真系真系， 真系钱嚟， 真系钱嚟，同广东人嘅谂法一样嘅，但系咧，原来呢个心理学角度有啲分析噶，佢话点解会人类梦到屎系代表财富或者一啲新发现呢？吓？嗱，呢个讲法我觉得好好听， 系 咁讲嘅。佢话呢个梦境系源于细路哥 B B 仔，做咩笑？你做咩笑？ 呢个故事一切都系源于屎， 唔系啊，即系源于细路哥咧。佢因为咧细路哥系乜嘢都冇嘅，即系 B B 嗰阵 白纸一张啦， 白纸一张啦。佢亦都咧系唔可以做到任何嘅嘢去 peace 到任何人嘅，或者去控制到任何人嘅。佢话唯有 B B 几时可以控制到人呢？就系当佢赖屎。嗱，呢个系心理学讲噶，唔系我讲噶吓。O K， 佢话当一个 B B 赖屎出嚟嘅时候咧，因为佢个臭味同埋佢嗰啲屎嘅即系出现咗咧，系要令到身边嘅大人咧系要服侍佢，系要帮佢换，帮佢抹。佢话当时咧，如果呢个心理学嘅前面识就系话佢咁讲嘅就话。所以 B B 嗰一刻开始觉得，哦，原来我赖咗啲嘢出嚟嘅时候，我可以令到你身边嘅人注意我，同埋去帮我换片噶、哦。 即系 B B 仔为咗有人注意就赖屎。 唔系，佢控制唔到噶，但系佢只系发觉每一次做咗呢样嘢咧，佢哋就会原来控制到噶、哦，或者系 咁。唔系净系赖屎，通常都系喊嘅，点解走去赖屎嘅？ 系啊，赖屎系佢觉得系嗱，仲系讲样嘢啊，赖屎系喺心理学角度就咁讲，就系、是、当佢出现咗呢样嘢咧，佢个 B B 系觉得我 create 咗一篤嘢。嗰篤嘢係可能係從係、哦、新嘅，係完全唔係我整出嚟嘅，完全唔係我即係用手去整出嚟。 magic 又冇變到有， 所以佢話咧，原來呢一個嘅潛意識咧係由 B B 嗰陣時開始咧就烙印咗喺我哋人類身上。於是乎到大個成長咗之後咧，可能你突然間中咗個橫財，嗰、晚可能你會夢到屎嘅。或者你突然间可能炒股票炒到赚到大钱，之后你嗰晚可能会梦到屎。咁、我就心谂，哎呀，咁啊真系奇、哦。咁我心谂，如果佢以佢嘅角度吓，咁我哋城中首富，唔晚晚梦屎。即系究竟系，即系有人话噶嘛？你梦里边每晚发恶梦，你醒来嘅时候就系一个开心嘅世界嘛？系咪？系咪好大逆不道啊？咁样讲， 头痛 啊！你唔好走去用啊！你而家 笑到头痛。 咩？咁佢咁样解释噶嘛？系咪先？即系越多嘅富有人，咪应该越多呢啲？ 好奇怪喎、啊。但我当佢咁样解释，我觉得得意喎，得意系，即系 B B 嗰阵时真系乜都冇嘅时候，就系、是、可以去 create 到嘅，就系为咗可以 create 到呢啲咯。 嗱，但我觉得嗱呢啲嘢咧，又系即系呢个 David 咧，有少少即系即系个谂嘢咧，可能疏疏地。佢一屎就系钱啊，又即系又有创作啊，又有 create 一啲咩好多好即系 neg 全 positive 嘅嘢啦。但系头先你记唔记得啊？哇，如果谂起啡色嘅梦啊，系代表咩啊？淫线啊嘛。 咁嗱，你又错啦。梦系可以好即系好天马行空噶嘛？你唔俾我哋梦到嘅屎，可能系 绿色嘅 咁样，蓝色嘅咩，黄色嘅咩，白色嘅唔得咩？系咪先？得噶嘛？ 系啊，你梦见自己屙啲屎唔同色，算啦，我哋唔好讲咁 detail。 系啦，都系咁啦。讲完呢、這个吓、啊、屎之后咧，咁啊讲翻啲咧，我哋都经常会讨论嘅问题啦，即系会即系牵涉到噶啦，就系、是、啲死亡啲嘅嘢。 系、 啊、即系例如咧，我想见翻个叶咧，就系讲佢啊， 得晒啲， 得晒啲嘅，即系例如可能讲到死亡啊一啲嘢，因为有一个咧，佢话如果你梦到骷髅骨咧， 系 有好深层嘅意义嘅、哦，咁我想问你有冇梦过骷髅骨噶？ 骷髅骨有， 我反而我冇梦过，你 有，因为我有一次我真系梦见我系吓翻醒嘅，我记得咧，我2000年嘅时候咧喺 啊咁清楚啊，咁多年前都记得， 唔系点解咧？因为2000年嘅时候咧，我喺罗马嗰度，咁、我记得咧嗰阵时我第一次参观一间嘅教堂方济会嘅，咁佢哋嗰间教堂咧当其时咧就话我略略啦吓，我唔系好 exactly 记得啊，嗰间教堂咧入边所有有嘅装饰啊 ，decoration 咧、全部都系攞骷髅骨头嚟砌出嚟嘅。 哦，我听过， 人骨砌出嚟嘅，系成间 church 所有无论系祭台啊、十字架啊、吊灯啊，任何嘢用骨头啦，用骷髅骨啦，哇，总之全身嘅任何部位。咁有啲人入到我入去，我即系我嗰个感觉系哇！得得得， 即系你接受唔到嘅，你意思？ 即系我冇谂过，第一，我净系即系入去之前咧，我都听人讲过，但系嗰、那个我唔知点形容啊，壮观啊，定 壮观噶，我觉得壮观噶， 我唔知系咪即系有冇一个更加犀利啲嘅字可以形容到啊？ 摄人啦、啊，会唔会 咧？系啦、啊，即系震裂嘅、即系哇，好 shot 啊！即系点解会咁样嘅咧？ 但你系现实真实望到噶嘛？你唔系梦，你唔望到噶嘛？ 嗱，嗰晚望完之后咧，嗰晚翻去发梦，就即刻梦翻呢一个场面。 骷髅骨， 但系我个梦境咧就即系有活动嘅， 系 个 event 就系我喺入边咧做紧一个礼仪， 喺个教堂里边， 系做紧一个丧礼， 系咁得晒， 系啊，做紧一个丧礼、而丧礼嘅人咧，系我一个认识嘅朋友， 佢系咪死咗噶？ 冇。 我冇死到嘅， 冇 你， 我都冇同佢讲过， 系 吓、啊，即系佢， 我识唔识噶？ 你唔识不过、你唔识嘅， okay, okay. 你唔识嘅。但系咧，佢呢一生人咧，我当我梦完之后咧，佢就即系都几平步青云嘅。 你又唔好将两件事拉埋。 即系唔系？即系佢现实生活嗰个人就系咁样咯，就系咁样咯。 嗱，都系咁。嗱，佢呢度咧，如果你咁样有人咧，都几好。 啊， 佢话因为 几好， 好因为咧，佢讲到咧，如果你梦到骷髅骨咧，吓、啊。咁就代表三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咧就系有枯竭，即系衰竭，就快冇用尽嘅意思啦吓。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咧就可能同死亡有关嘅意思。 咦，即系个枯竭系可能代表 物质上嘅枯竭，或者精神上嘅枯竭， 生命上嘅枯竭， 冇错系啦，或者系好多 detail 细嘅位都得嘅。 但系反映自己嘅， 唔系，你慢慢听埋先。 系 第三样嘅可能性系咩咧？呢个我就真系未听过嘅。佢话如果你梦到骷髅骨咧，可能系牵涉到你系已知道或者你听过一啲嘅秘密，你就会投射咗变咗喺梦里边系一个骷髅骨嚟嘅。OK， 咁仲要咁，佢话咧嗱，唔同嘅情况咧就有唔同嘅演绎嘅。 系 佢话如果咧。嗰、那个骷髅骨，你要谂翻系乜嘢地方发生？佢咁样讲，佢话如果呢个骷髅骨咧系喺你个办公室或者系你个屋企，任何一个亲人，可能工作嘅同事或者老板，你见到呢个骷髅骨出现嘅话咧，佢话咧其实你系象征你觉得呢个人或者呢个家人或者呢个上司等等啦吓，佢系某个情况咧系好似系榨干紧你。或者吸进紧你嘅 energy， 所以你突然间你就换到呢个骷髅骨就喺佢嘅办公室出现，佢嘅房间出现，或者你嘅接近到一个地方出现。咁我突然间谂，咦，等先，嗱，你喺个骷髅骨个教堂， 系 你撞到你嗰个朋友，你觉得佢死咗， 系佢喺个棺材入面， 系啦，因为你知道梦里边死可能唔代表死咗嘛，系咪？咁你，我想问，你觉得呢个朋友系咪会喺生活上用尽你咧？ 佢又冇、啊， 真系冇啊， 又冇、啊。我想唔想讲埋我喺个梦入边做咩？ 好， 我做紧一个神父同佢做丧礼咯。 咦？ 咁系咪代表我唔做神父？呢个相反啊嘛。 咁你嗰刻系冇做神父啊嘛？ 咁啊 系啱噶，系咪先？嗰刻佢又冇死系啱噶，但系如果用骷髅龟嘅角度就系、是，你喺个骷髅龟嘅教堂包住。 嗯。 咁你觉得个朋友冇用尽你嘅？ 佢冇啊冇啊，我冇绝对冇。 系，但系咧，佢咁样讲噶，佢但系咧，如果你喺梦里面咁样见到个骷髅， 用尽我嗰啲嗰阵时都未识。 哦，系、啊，我所以近排嗰啲已经发梦发 又冇梦咩？ 但系咧，佢话得意嘅地方系咩咧？佢话喺梦里面，如果梦到咁嘅情况咧，你系唔反而你唔会惊个骷髅骨嘅。 系唔惊，唔惊， 你会觉得喜欢呢啲骷髅骨 片噶，系绝对系， 你唔恐惧嘅， 系 吓。佢话只不过系好似代象征咗啲骷髅骨一啲问题嘅啫。咁、 嗯、 但系个问题，你又觉得个朋友就冇事、 啊，冇啊，冇事冇干、啊， 系咯。咁仲有佢话，如果呢个死亡嘅场景咧，系缺乏一个所谓嘅安即系生命感嘅地方咧，即系嗱，如果场景其实都算系冇生命感啊，因为你全部骷髅骨包住噶嘛， 系咪先？ 咁咧，佢话咧，如果系咁，而你会象征紧你自己喺精神上同埋肉体上咧，可能慢慢被削弱啊，或者被迫害啊，但你有冇呢个感觉咧？ 又冇好 peaceful 啊， 系咁点解会咁咧？因为可能你真系中国人同外国人唔同， 呢个 David 真系 有啲问题， 有啲流啊，佢中意梦见屎噶， 佢冇讲话中意，佢啲病人梦到啫。嗱，都系咁啊， 系 佢话咧，原来咧，佢同埋第三个讲法咪话，如果你梦到一个骷髅骨嘅话，可能系一种丑闻或者一啲秘密啊嘛， 系 佢系咁形容噶，呢个讲得几好啊。佢话咧，当你梦发梦嘅，可能你喺办公室嘅时候，你知道一啲嘢，同事之间嘅秘密、 啊、 或者上司嘅秘密， 是非啦，或者 是非、啊、或者丑闻咁样。但系咧，可能系唔想去掂嘅，即系你费事惹祸上身咁样、 嗯。 你知道，但系你唔想掂。佢咧，佢试过啲病人梦到就系梦到咩咧？梦到自己喺个工作范围里边啦，喺个 office 嘅地下突然间有副骷髅骨，但系所有嘅同事行嚟行去当见唔到。 嗰个 发梦嗰人都当见唔到。佢话呢个投射好象征嘅，佢话佢根本就系全个 office 啲人咧都知道有个丑闻。都知道有个秘密，但系大家就视而不动，我睇唔到。佢呢个系一个秘密嘅象征，即系话你当你发梦见到一个骷髅骨，系唔系吓你，唔系恐怖，唔系恐惧，亦都你唔认识嘅嘢，可能就系你心里边你觉得你收到一个秘密，你唔想讲啦，扮唔知。但系咧，你又因为你抑压住自己啊嘛，咁于是乎就通过个梦境嘅骷髅骨咧，就系即系宣泄咗你嗰种感情。咁我觉得呢个讲法几好、 啊。啊！如果咁样咧、嗯，你估会唔会牵涉到就系、是、你知道啦，有好多朋友咧，真系的确唔少嘅，系中意咧特登买啲骷髅骨头嘅装饰品咧，摆喺一啲嘅写字台啊，即系我嚟做装饰咁摆一个喺度，即系完全同其他可能平时嗰啲装饰咧系贴啲好得意嘅花花啊草草啊，跟住零零碎碎突然间有一排系拎住个骷髅骨头咁冻喺度，跟住突然间就收翻噶啦。 即系可能一个心理嘅投射， 会唔会咧？即系潜意识，佢突然间知道啲嘢，但系又唔讲得出嚟。 我谂起一个人啊，突然间你咁样讲 吓边个？ 我谂起我哋嘅903 DJ 阿伊记啊。嗱，佢喺个办公室嘅角落头， 系、 啊、死啦！而家咁样讲，今日又讲啦，迪伟又讲啦，伊记，希望佢哋唔好听啊。 仲有车远远， 系啊，真系大镬。咁啊，伊记咧，佢好中意骷髅骨噶嘛。 吓、 啊，阿陈阳上面，阿伊记嘅办个台有冇摆骷髅骨噶？冇啊，佢有冇中意着？ 冇留意，冇留意。 好似有噶系嘛，冇系嘛。嗱、啊，我印象中好似有摆骷髅骨啊，咁嗰啲戒指啊，咁嘢。佢就可能咧，日日咧就系望住好多 DJ 啊、高层啊经过嗰个办公室，佢听咗好多秘密。潜意识就将个骷髅骨摆喺度，等喺度先，我睇唔到。 可能有，即系我唔知系佢有冇摆啦 吓。 但系如果系嘅话咧，即系可能跟住阿 David， 唯一我今日最认同阿 David 讲呢样嘢咧，就可能系呢个骷髅骨头收藏秘密嗰样嘢。 系， 可能系你唔发觉咩？即系中意摆骷髅骨头嘅人咧，佢唔系长期嘅。 佢係一段段時間嘅，甚至乎戴戒指嗰啲人咧都係嘅，即係骷髏骨頭戒指啊，一輪跟住又唔中意戴噶啦。 啊，我有冇留意佢哋？唔係，有啲人係長期戴嘅喎，有啲中意。 好少喎、啊，就、啊、即係長期 keep 住都係骷髏骨骷髏骨頭咧，就真係少嘅。 嗯， 所以可能咧，我哋嘅聽眾朋友咧，可以留意一下身邊嘅朋友。 嗯， 嚇、啊，咁可能咧。直此可以知道佢哋知道几多秘密 啊！不如我惊有少时间唔够咧，我想讲多一个。 好， 佢话咧，阿 David 话咧，如果你梦到， 好犀利噶，惊少少时间唔够，所以我哋讲多一个。 我通常讲得快嘛，因为我唔知道你有冇发梦咧，梦过咧，一啲谋杀嘅案件，或者系一啲自杀嘅案件，即系话你喺梦里边自杀，或者系俾人谋杀，或者你去杀人。 嗯，咁啊冇。我通常都系做咧，好似一个镜头咁望住成件事发生咁样。 第三者角色，嗱，我两样都做嘅，因为咧我梦咧，因为有啲人就永远都第一身去梦境嘅，有啲人永远第三身嘅。我咧就第一身又会有，第三身亦都有嘅。 即系你真系杀人？ 我唔系，即系我睇，即系我望到个过程又有，我亲自用咧第一身嘅眼去见到个过程又有。 嗯、 但咧我梦咧，我梦过谋杀啦，即系我梦过我去杀人啦，我梦过人杀我啦，吓、嗯，亦都我就冇梦过自杀嘅。 系 OK， 因为我都自杀可能。好蠢啩！我呢件事，咁原来咧 ，David 嘅讲法里边咧，佢话原来你谋杀嗰个过程咧，尤其是佢话咩咧？例如你突然间你有一日发梦，你杀咗一个陌生人，你唔识嘅嗰个人啊，佢话其实你唔系真系杀人啊，佢只不过咧，佢话你潜意识里边咧，原来你对于自己某一次嘅行为，或者你对自己某一种嘅性格咧，系唔满意嘅。可能你做错咗一件事，话哎呀嗰阵时我咁样对个朋友好似唔系好啱咁样，但系当然你喺现实世界里边咧，可能你唔认嘅， 系 即系我啱啊，我啱啊，但系其实你潜意识觉得原来自己唔啱嘅，咁、你点样宣泄呢个嗰个所谓反应出嚟咧？佢就喺梦里边咧，你会突然间你梦到自己见到一个陌生者，呢、个陌生者你真系一啲都唔识噶， 未见过 噶，你即系走埋去杀咗佢，一刀杀死佢好，一枪射死佢又好。佢话呢个就系投射咩？就系、是、投射你其实好愿意想去自己咧个内心世界咧去消灭自己呢啲唔好嘅性格，同埋自己唔做得唔啱嗰一个片段，你就想消灭佢。而嗰个消灭个对象，因为你唔识嘅添，更加容易落手。佢嘅意思系咁样，所以话你唔好惊。佢话如果你梦到自己杀人咧，佢话你唔系真系一个暴力倾向嘅人，只不过你喺生活上可能嗰段时间咧，你自己觉得自己嘅性格唔满意啊，你嘅行为唔满意，但系你口里边唔认嘅，只觉得我啱，我啱，我啱，于是乎最终咧就最系用咗通过梦境咧去处理呢一个情况。咁我就觉得，咦，如果系咁嘅话，都一个几好嘅投射方式去处理咗自己嘅情绪。 系咪得先？你梦境系即系呢个憧憬，你想咁做啫。你梦见，搞掂咗，系咪代表你已经可以真系做，即系忘记咗一件事或者处理咗一件事？ 咁但系当然啦，你宣泄嘅话，当然唔可以喺现实世界里边 apply 落去啦。即系你讲， 即系你有咁嘅冲动谂法，可能想咁样做， 系喺可能喺性格上面一部分你唔满意，你想你要改变佢， 系， 但系你可能你现实世界里面你改变唔到， 即系譬如话 原来你好贪钱嘅咁样吓，咁你永远觉得系、其实我又知贪钱，但系你又改唔到，或者唔想改。咁你就梦里面其实你良心系好想你改呢样嘢。于是乎就你喺 一种责备情况之下，责备到想搞掂佢。 系啦，于是乎咧，但最得意嘅就系你杀嗰个人，你唔系你自己嚟嘅，系杀一个陌生人。 系，因为你好憎佢，越憎佢就越唔熟啊。 系， 就 create 咗个唔知咩样出嚟。 系，同埋我记得我嗰阵时睇咧，我唔知道你有冇试过咧，就系、是、喺梦里边咧，经常会俾一啲人去追你。即系你去逃走，可能有人攞住把刀咯，把枪去一班悍匪追你， 有 噶系嘛？ 有我会梦境埋咧个逃跑过程咧，通常会冲出马路，然之后有阵十几下车冲埋嚟咧，我就啪啪啪咁啊可以跳起咗噶啦。 吓 ，X Man 嚟 嘅系啊，我所以我成日幻想呢样嘢，即系架车个，即系我有谂呢啲嘢噶。 系 架车冲埋嚟，我点样跳起踩个车头咁，企喺个车顶上面落翻嚟地下咧？又或者架 lift 躲 lift 嘅时候咧，突然间我点样数住啊，差唔多到地下时就跳起，咁我唔使死咁样。 咁但系你系咪经常会做呢样嘢咧？ 我时不时都会嗱，我讲清楚啲啊，呢啲唔系鼓励大家去谂嘅， 系梦境 啊，梦境咋、啊，即系我有咁样谂过噶。 因为咧，佢因为我细个咧，经常唔系都唔系细个，而家有时都会嘅，就梦到咧，一班人喺度追我啊，追呢样追嗰样，追到追咁样，成身大汗，好 唔知为咩嘅？ 唔系，通常都系唔知一班人可能我得罪啲咩人咁样，追 咦，同现实生活可能有啲似噶，咁啊，你真系成日俾人追嘢噶嘛？ 追到嗰个骨头壳里面，死啦，走唔到啦咁样。咁咧，佢其中咧，当然佢好多嘅演绎方式啦，最系佢其中原来有一个嘅演绎方式系话咩咧？你原来系好想回味翻童年嘅一啲某啲感觉噶。咁我就当时我睇完呢段，我谂吓，如果呢个个情景系想回味童年嘅感觉，咁会唔会系我想回味翻我细个？因为我细个系好中意玩捉伊人嘅。 嗯， 我系中意到咧，我每一个礼拜日都要去玩嘅。我识好多朋友去啲有啲同学去玩，有啲朋友去玩去公园识啲唔识人去玩。 系， 我捉伊人系一种，即系我觉得而家谂翻转头啊，系一种谷起我肾上腺素嗰种嘅快感咧，系我好 enjoy 嘅，即系 enjoy 到爆嘅。 系， 我系中意周围追啊，周围跑啊，做捉嗰个又得，捉人嘅又得，周围唔同嘅地方去玩捉嘅，即系大厦玩捉。 估你唔到啊！ 我细个真系，我细个都唔嘢少噶。 系。 即系我啲童年其实唔系并非而家大家见到我咁 绝对系 文静噶， 绝对系我听得到你啲同学话俾我听你以前嘅状况，我都明白理解。 我会约啲同学上天台整铁链噶， 你呢班几多后啊？ 我啲七十后嘅咧，其实不比而家嘅八十后差嘅，我哋都好激嘅，大佬。不过我哋激得嚟冇人报道啫嘛。咪当然讲翻发梦先啦。咁所以有时啲梦嘅嘢咧好奇怪，即系你可能你可能一种预言咧，像你头先讲啦，可能一种嘅心理投射啦等等。不过你临尾咧，我想讲一个 case 咧，就系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原来希特拉咧。后来成为一个好有野心嘅政治家咧， 暴君啦， 可以话暴君啦，一个野心政治家咧，佢其实同源于佢当年咧后生嘅时候咧，发觉一个梦有关嘅，系啊，因为当年佢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嘅时候咧，佢有份参军，即系佢有做一个士兵啦，咁佢就系中途喺送紧一啲嘅文件嘅时候咧，即系喺打仗嘅期间咧，咁佢就中途好攰。嗱，即系政治家啊，中途好攰，佢就谂。唔使赶啦，合一合先，咁啊合一合瞓觉 ，OK。咁喺瞓觉期间咧，佢就梦到有一架唔知嚟自边个方向嘅飞机咧，就去炸毁咗其中佢当时处理紧做嘢嗰个战壕。而佢自己咧系见到自己系被活埋喺个战壕里边咧，有人掘佢出嚟，即系手手脚脚掘都系佢自己嚟嘅。咁就好似惨死咁样，好惨呢样嗰样。咁就喺梦里边扎醒咗。佢谂啦，咦，头先个梦咪就系我而家要去紧嗰个战壕咯。咦，咁会唔会迟啲会有个？会唔会头先发生咗呢啲嘢？我收到呢个signal咧咁样？因为希特拉你知道佢好迷信人嚟噶，咁于是乎佢就冇谂咁多，就攞翻啲文件，继续就去到上路，就去到嗰个战壕度睇，咦冇事、啊，冇人炸、啊，冇一啲所谓被破坏嘅痕迹。问啲同事冇事啊，冇事啊，呢样嗰样啊。咁心谂唔系啦，个梦可能如果咁样，可能俾一个先兆、啊，不如我走先啦。佢就走先，走咗无奈，嗰、那个战壕就。真系俾敌军去炸毁，系当时所有佢嘅同事嘅士兵咧，系全部惨死被活埋嘅。佢冇事，嗰一刻开始咧，希特拉就觉得，咦，咁个天帮我、啊，我谂系需要时候我站出嚟啦，我需要成为呢个德国嘅政治或者系一个军人去达到我嘅政治目的啦咁样，咁我想讲咩咧？就话其实梦咧根本就唔系一个乜嘢咩色路啊呢样嗰样嘅，我觉得系梦咧可能真系一种心理投射又好，可能系我自己啦吓，觉得就系处理记忆嘅系统又好，而当中你去梦完之后，你点样演绎嗰个梦系你自己决定噶嘛？ 绝对系。 系咪先？你杀人，如果你梦到杀人，你就以为自己会杀人嘅话，咁你根本你自己心里面有心魔啫，系咪先？如果你梦到哦，原来系有好事，咁你会做好事，咁你咪即系跟紧个梦去做嘢嘅啫。我有时觉得咧，所以梦咧睇淡一啲， 系 梦到啲乜嘢唔紧要，起身把就啦。 最紧要咧喺梦入边 问下几多点， 系啦，知道系跟梦系几时嘅、啊，所以大家听到而家呢个三点钟接近嘅时候咧，我相信大家已经开始进入梦境噶啦。梦境进入嘅时候，希望大家唔好梦到我哋 ，OK？ 亦都可能我祝大家今晚梦一发一个好漂亮嘅耳梦。好，下个星期再见。 好，拜拜。 早期政治部的位置并非在摩星岭，位置一直都是秘密，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政治部就征用原本是军人俱乐部的白屋用作扣留和敲门的场地，直至1995年政治部解散，白屋才交还政府管理。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